经典九六九，聚焦中网。 欢迎收听经典九六九中网特别节目。距离2017年中网开幕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正赛入围名单已经公布了，出战阵容堪称豪华。而这项本赛季网坛的盛宴呢，在最近又宣布了一个好消息，说2009年美网冠军阿根廷的名将德尔波特罗将持外卡首次亮相北京。28岁的德尔波特罗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共拿过19个男单冠军，包括2009年的美网桂冠。今年他继续复苏势头，我们也期待他在中网当中的精彩表现。中网男单阵容再添一悍将入围，让本次的赛点充满了亮点。在现役的男网，除了四巨头和瓦林卡，最有威胁的球员就是拥有强力正手的德尔波特罗。去年初排名只有1041位的阿根廷人，在本周呢来到了世界的第24位。那除了德尔波特罗以外，本赛季尚有王者归来。刚在美网赢得第16个大满贯冠军的纳达尔，早在法网期间就确定了北京之约。此外，还有今年斩获2个大师赛冠军的超级新星兹维列夫，以及保加利亚的人气帅哥迪米特勒夫、捷克名将博蒂奇等好手，汇聚新星与群雄的男子阵容显得星光熠熠。女子方面，作为全球四战皇冠明珠赛之一，中网女单对阵同样是精彩纷呈。随着科维托娃、莎拉波娃两位顶尖的好手成功复出，再加上世界第一穆古拉扎以及新科美网的冠军斯蒂芬斯，还有哈勒普、卡普里斯科娃、沃兹尼亚奇等女将将会众星争鸣，谁能够问鼎北京也值得我们期待。中国网球公开赛将会在9月30号到10月8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票价一向亲民的中网今年也会继续的推出多种优惠购票的政策。目前全票品除了钻石球场的决赛场次之外，可享9折。在中网官网购票，还可以得到中网钻石赞助商中信银行和白金赞助商中国银联提供的支付补贴。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赛事票务的代理体育之窗、大麦网、华谊票务、永乐票务等官方渠道抢购赛事门票。今天九六九同样就会为中网做持续报道。 是为什么分手你很清楚，如何笨到底，但到底还是我，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想继续装傻却又无力受折磨，心里羡慕那些人麻木到不计后果，我泪水，尤其明知水瓶座最爱是流泪，若然道别是下一对，可以闭上了你的嘴，无谓再会，要是再会更加心碎，要是回去没有止痛药水，拿来长岛冰茶换我半晚安睡，后或现在失去，反正到最尾也唏嘘，有绝情我都赶我自己出去，犹如最结实的堡垒，原来在逐点崩溃，逐点粉碎，极固执的如我，也会挨不下去。每天扮着幸福，始终有些心虚。如何笨到底，烂到底，还是我？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想继续装傻。又无力受折磨，心里羡慕有些人盲目到不计后果，我就回去，别引出我泪水。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莎。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麟。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五年可以组建一个家庭， 五年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I love you。 五年，我们相信、相依、相赖、信赖、感恩和答谢。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给我个拥抱， 火辣辣， 梦想陪我徜徉， 火辣辣， 现在就拥抱，向前跑，感觉自己我最骄傲。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公开了经过国务院批准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和建设学科的名单。名单当中共有137所高校，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达到42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达到95所。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凡是能在网上办理的房屋交易和不动产登记的事项，不得要求当事人到现场办理。房屋交易与不动产登记机构要设置在同一个受理窗口，房屋交易和不动产登记衔接的一般交易业务要在三个工作日内办结。今后北京市五环路以内不光将不再允许燃放烟花爆竹，而一旦遇到了空气重污染橙色或红色预警时，全市范围内都将会禁放。北京市政府法制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烟花爆竹燃放加剧了空气的污染，对于春节期间和全年的空气质量的负面影响较大。全市渣土车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五个月以来，累计处罚了违法违规的渣土车辆达到5778台，并在此期间查获了今年最大的一起非法倾倒垃圾案，涉及混合垃圾超过了10万吨，估算的处理费用高达192万余元。 好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我会好好的爱你，傻傻爱你，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Lady, Lady, You， 请不要忘了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自怜自个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失落的痛楚，一个人的路途也不会孤独。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生命做长度，无论我身在何处都不会迷途。我要稳稳的幸福，这是我想要的幸福。 歌曲听多了会发现，其实经典的音乐不仅会有好听的歌词，同样也有一些让人难忘的故事。比如说接下来要推荐给你的这首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呢讲述的是原唱者娃娃和一个舞蹈老师之间发生过的真实的爱情故事。在1990年，来自中国台湾的娃娃和一个来自北京的舞蹈教师一见钟情。在那个年代，从台湾到北京还没有直航，所以娃娃为了看他，每次都会辗转从台湾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到北京。当然这一段恋情的结局并不完美，在娃娃开始谈这一段漂洋过海的恋爱时，滚石唱片的同事们都在默默地关心着他，而这也让李宗盛有了要帮娃娃创作歌曲的念头。当年他不过和李宗盛随口聊了5分钟自己的恋爱情况，没有想到隔两天再遇到李宗盛的时候，经典的歌词已经诞生了。娃娃说，李宗盛当时很兴奋地拿出了一张沾满了油渍的纸，是那种连锁牛肉面店的餐垫纸。娃娃说，那肯定是他在吃牛肉面的时候想起来这件事情，就把它记在了纸上，这也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歌词。但是这首歌呢，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可能有一个 bug， 就是其中的一个字一直被唱错。当时李宗盛原本写给娃娃的歌词呢，是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已，结果娃娃呢却不小心唱成了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既然已经错了，并且专辑制作完成了，索性就用这个版本发行。 娃娃也干脆在以后的演唱当中都唱成不能自己，也许这个错误写的歌词更符合这首歌的意境吧，这也让这首歌成为了传唱至今的经典作品。 将

为你，不在乎甜言蜜语，只愿意相信是否有真心。我痴心痴情痴狂痴迷都是为你，明知道真心难寻，何苦要天长，何苦要地久，只要快乐伤心与你共有。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相信不少车主对爱车的许多保养知识都是来自于爱车的保养手册里，而且这些车主也都会乖乖地遵循这些手册上的要求。但是手册上也有些内容是错的，比如用风枪冲洗纸质滤芯。现在大部分的汽车空气滤芯和空调滤芯都是纸质的，用风枪直吹会使滤纸孔空隙变大，进灰变多，有些车的保养手册里就明文禁止吹空芯。空调滤也是一样道理，脏了直接更换就好，别用风枪吹了。空调滤芯是直接过滤进入车内空间的空气的，你在车里加装再多的空气净化器也比不上勤换点空调滤芯来的直接。还有清洗发动机，这里指的是发动机内部的清洗。有些维修店每次保养都会向你建议，让你往机油口加一点清洗剂、清洁剂等等，对发动机进行清洗。合格的机油本身已经有足够的清洁能力了，没事儿洗发动机，可不就等于正常人没事儿去灌肠洗胃吗？你觉得伤不伤身呢？另外，换机油还是看说明书，别乱试，说明书里没有推荐的年度，比如说大众车用20年度，那就是在毁车了。而有些人鼓吹上天的赛道油，往往连最基础的 API 认证都没有，长期使用会损坏三元催化剂，换一个三元还挺贵的呢。最关乎行车安全的无疑是刹车了，其实绝大部分的刹车油有效期是4万公里2年，但很多老师傅会告诉你，不换也照样开到报废，你自己也不会感觉到过期刹车油有什么区别。而实际上刹车油失效后主要是沸点下降，一般情况下是没感觉的，但是连续刹车高温突破沸点之后会突然丧失刹车力，自己脑补一下下山的时候刹了半天车突然没有刹车的景象吧。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保养需谨慎，爱车要当心。

站台，寂寞的等待，只有出发的爱，没有我归来的爱。 南京大学推出了按习惯分宿舍的条例，让大家是众说纷纭，对于宿舍生活的怀念也是一波接着一波。其实在大学期间呢，舍友是跟你共度时间最长的人，上课帮你占座位，生病给你买药，期末的时候一起挑灯复习，不眠夜的时候一起推心置腹，时间久了真的还蛮怀念大学集体宿舍的时光。这里是今天969，我是周周。那我们在回味大学时光的同时呢，同样也要分享给你一首歌，这首歌非常的适合回味学生时代的故事，来自老狼，同桌的你。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